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将继续北京人的非洲情缘系列报道，为您播出第二集，北京小伙子秦畅为大家来讲述他在尼日利亚帮助修建水电站的援非故事。然后我们还要来关注希腊政府痛定思痛，宣布彻底拆除该国的海滨圣地阿提卡海滨周边的数千栋违章建筑。然后呢，我们还要来一起走进新加坡城市里的绿色心脏高层建筑，它为未来密集人口居住的城市里如何更好的亲近自然提供了一个范例和解决方案。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节目。首先让我们聚焦非洲。9月3号和4号在北京将举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这次盛会上，来自50多个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领导人和代表将来到北京参会。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早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就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的新纪元。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非洲3国时曾经说，无论中国发展到了哪一步，中国永远都把非洲国家当作自己的患难之交。如今，中国和非洲之间无论是经贸、文化、科技、教育的往来，都处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密度当中。在这个星期的环球30分节目中，我们将邀请4位北京人为您讲述他们难忘的非洲情缘。他们有的在非洲做过志愿者，有的亲自参与了非洲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还有的把非洲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那里经商几十年，更有作为中国的援非医疗队的医生，在非洲的偏僻角落里无私奉献，收获了满满的非洲人民的深情厚谊。今天为您播出第二集，在非洲尼日利亚参与中国援建水电站项目的北京小伙子秦畅。我们首先一起了解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处于西非东南部，它是非洲第一大人口国，总人口达1.73亿，占非洲总人口的16%。同时，尼日利亚也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是非洲能源资源大国，是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国。尼日利亚也是非洲的文化古国，2000多年前就有了比较发达的文化。中国和尼日利亚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17年7月26号，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从尼日利亚的首都阿布贾到北部城市卡杜纳的阿卡铁路正式通车运行。它是尼日利亚的第一条现代化铁路，也是非洲大陆第一条中国标准、中国制造的铁路。开通2年来，阿卡铁路已经运送旅客近100万人次。这条铁路的不凡业绩也使得尼日利亚政府对于中国铁路有了更大的信心。2017年3月，又正式动工建设了拉各斯到伊巴丹铁路。目前，尼日利亚已经成为了中国在非洲第一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贸易伙伴。 北京小伙秦畅曾经是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说自己从小基本没离开过北京，但是因为工作原因呢，让他去到了非洲的尼日利亚参与援建当地的水电站。在秦畅的眼中，当地人非常随和热情，有时候呢甚至有点让人不适应。 他见着你很热情，我们这交警啊指挥的时候啊，有些警还会跳跳舞啊，一有音乐他们随着音乐就会自己的跳动起来，就是很也很能带动周围的人，很有激情。刚开始还有点就是有点放不开，但是习惯了之后挺好，感染你，那你工作中非常有热情有动力的，把那种疲劳啊那种想家呀可能都会抛到脑后了。 其实到非洲去工作的秦畅由衷抱有一种同理心，因为他看到非洲用电困难，还是希望通过自己所做的工作能够为当地人带去帮助。 第一天到尼日利亚的时候，虽然是在首都，但他们那个机场很小，整个路况就是机场到那个办事处的这条路上啊，虽然说是他们首都的高速公路，但是从路况啊还是基础设施来讲真的是不如国内。到那儿就激发了我这种说想为他们服务，只能奉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吧。本身学的是水利水电工程这个专业，然后正好国外有这个一个水电的项目，建水电站就像三峡一样建这么一个大坝发电嘛，输变电的线路，然后与他国家的电网接到一起，保证他们国家的放电量。因为他们尼日利亚国家是非常缺电的一个国家，我们住的地方是在首都，但是经常会停电，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就是随时都有可能停。然后我们最长的一次停电停水超过5天，哎呀，这真的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就很难受，就只能去到朋友家，就他也是分区域的。然后但是看到当地人对我们那种热情，就觉得从事这份工作也值得了。 虽然热心工作，但是当地的环境确实比较艰苦，秦畅也是未能幸免的感染上了疟疾。秦畅回忆说， 是疟疾非常严重的，我当时也得了一次疟疾，是因为我第一次马上快回国了，还有一个星期回国了，然后当时烧到了40度，办事处里边只有我一个人，然后一测体温40度，带我去医院。但是他们国家可能因为当地其实就像咱们国内的流行性感冒一样，他们自己人并不是那么的在意，他也会根据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素质不一样，那反应症状也不一样。 你自己害怕了吗？ 那倒没害怕，因为之前也有其他同事得过，正好赶上的是我第一次，就是第一次休假，还有7天了，哎呀，就想着可能那个时候突然有点想家的感觉了，这些因素凑到了一起， 所以哭了。 哭倒没有，哭倒没有。 虽然经历了很多艰险，但是秦畅坦言，当时休假回到国内之后，反倒惦念起了非洲的朋友和工作。 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再去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向往的，哎呀，还觉得工作啊任务还没有完成，还要再继续。他们国家还这么缺电，说停电就停电，然后对他们的发展这个电力还是制约挺大的。 再加上他们对咱们那么热情， 对咱热情，就当地人呢知道这个项目啊是为他们国家造福的，为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所以说他们非常积极地参与到这个项目的建设中来，做一些日常的基础工作，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 嗯，除了工作之外，在生活上跟非洲的朋友有特别多的交集吗？ 交往多的基本上也应该是公司这些员工，包括就是小区居住的邻居们，他们就是对中国的这种文化非常感兴趣，文化饮食啊什么各种方面，因为对我们有的时候会做，然后叫他们一起过来吃啊，但是我们的那个非洲员工不太喜欢吃。就是我们以前做过咱们北方比较喜欢的韭菜盒子，然后他们就有点接受不了。对， 那你有没有遇到过比较让自己感动的事情呢？或者他们跟他们的接触过程当中感觉到带给自己的一些收获？ 因为我朋友一个他们雇的一个司机，这个司机呢跟着他很长时间了，都非常好，互相照顾啊，互相帮忙。然后有一次呢，他想回家，因为我们是在首都嘛，他的家里边是在一个其他州，然后他想回家说看望父母。但是呢就是在这次的回家的过程中呢，他出了车祸了，还去世了。所以说我这个朋友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还非常伤心，特别积极的跟他的那边的朋友和家里人联系，问有没有需要帮助的，给寄了一些钱。也是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这种深厚的感情还是有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是真的就是非常用心的。雇佣当地的员工啊都是以一种朋友的这种方式来交流来接触的。 到目前为止你们在当地的这个工程进展到什么程度，给当地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当前因为这个水电工程呢是一个周期性非常大的，所以说目前项目还没有完工，还在施工阶段，基本就是解决了周边的这个一些当地人的这个就业问题，然后后续的一旦发上电，对他们国家的这种电力的供应、电网的稳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可能因为是那边经历吧，对我来说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说我回国之后还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啊，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为这个社会、为国家多做一些贡献。 刚才是在非洲尼日利亚参与中国援建水电站项目的北京小伙子秦畅，向我们的记者张瑞丽介绍了自己在那里工作生活的故事。虽然现在秦畅已经回到北京工作了，但是在尼日利亚的日日夜夜给他的未来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不断的回味咀嚼来感受中国尼日利亚人民之间的美好情谊。每当想起未来在尼日利亚夜晚的灯光中有一丝光芒是由自己的手中发出的，便感到格外的有意义。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节目，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希腊的著名度假胜地阿提卡半岛的海滨地区。一直以来呢，这里因为沿海的美丽风光，成为了很多度假村、度假别墅、度假小屋的建筑首选地。然而，正因为这里的美丽风光，也导致沿海岸的违章建筑层出不穷。大批的游客来这儿消暑度假，但却浑然不知自己住的可能是一个没有任何建筑许可的违章建筑。然而在今年的7月23号无序发展的违章建筑群呢，终于使当地人饱尝了恶果。希腊在7月23号阿提卡半岛森林大火中呢，有近百人遇难，而其中很多人都是因为没有消防设施逃生不利，或者说消防设备无法开进现场而导致的白白丧生。近百人被烧死的惨剧加上数百人的严重受伤，使得希腊政府痛定思痛，决心要拆除阿提卡地区的大量违章建筑。8月28号开始，违章建筑拆除工作正式启动了。来听报道。 今年7月23号，希腊阿提卡半岛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带相继发生特大火灾，导致至少96人死亡，近2000座独立建筑被毁。灾难发生后，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承诺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其中一项关键措施就是要整治和拆除沿海山林地带大量违章建筑。据介绍，阿提卡半岛海滨地带的违章建筑问题由来已久，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一些民众开始在这些地带自发建房。在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之间，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由此也自然形成了一些设施简陋、条件并不达标的度假区和社区。在这些不规范的度假区或社区里面，不仅有许多房屋建在了树林当中，而且地下没有铺设高压消防水管，地上也没有设置疏散通道和配置消防水枪。当723火灾发生时，这些安全隐患就酿成了残忍夺走许多人生命的悲剧。许多驾驶汽车的民众因道路拥堵而无法迅速撤离，最终他们中的很多人因窒息而丧生。目前希腊政府部门已经向阿提卡半岛沿海地带的3200多座违章建筑的房主和住户发出了搬迁通知，9月中旬开始拆除。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如今全球超过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城市当中，未来30年呢，会有70%的全球人口生活在城市当中，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增加到90亿或100亿。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城市当中呢，会有更多的高楼大厦，更高的土地利用率来容积这么多人。那么住在高楼大厦里，是不是就意味着得远离自然呢？在上个月的环球三十分节目里，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意大利的垂直森林，它把绿色的森林植被效果和高楼跟高层公寓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它让居住者感到推开窗户同样可以看到绿意盎然，在阳台上就好像置身于一个小树林里似的。 那么最近呢，在新加坡一座叫做城市的绿色心脏的建筑群拔地而起，它也同样完美的诠释了这样的居住理念。好，下面我们就随在新加坡的记者的介绍一起去感受一下。 Imagine if this garden behind me was your office lobby. Well, for companies like Facebook and Prudential, it now pretty much is. This is a new development project in Singapore that rethinks the way urban living and natural habitats can be combined. And it could set the tone for what future buildings might look like. The idea of a mixed-use development is that you can do pretty much anything you need to in just one area.Which is also a way to minimize carbon footprint. So right now I'm standing in a sky terrace, which is connected to an office building. But behind me, you see a residential tower with a swimming pool. Elsewhere, you'll find a gym, coffee shop, restaurants, and there's even a grocery store in the basement. 新加坡金沙一号位于新加坡的中心商业区。该项目耗资$51亿，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合资项目。 This is what's known as Green Heart. It's the nerve center of Marina One.Part of Singapore's vision is to be a city in a garden. What does that mean? It means creating more natural habitats and embedding them into urban living. All in all, there's more than 160,000 plants here in this development. This is one of several sky terraces, and there's so much biodiversity here. In fact, I'm told that it's the equivalent of 6 Olympic-sized swimming pools.This waterfall uses a special technology that prevents water from splashing when it reaches the base. It also has quite a calming effect. 该开发项目获得国际能源和环保设计白金认证，这意味着它的设计和建造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水和电力消耗。建筑的朝向和表面外观有助于减少大约20%的办公室内的热量。所有这些绿色植物也有助于减少热量和改善空气质量。开发商们介绍说，他们创建了金沙一号这样的友好生态楼盘，来吸引偏爱环保概念的跨国公司。这里除了作为脸书公司的亚洲总部，它还是普华永道和瑞士私人银行宝盛等公司的办公所在地。除了办公和商业空间，金沙一号的四座楼中的两座被指定为住宅区域。在两座楼中有1000多套住宅，大小不一。这里的一套两居室公寓售价$2,000,000。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等机构在8月25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表示呢，秋年虫是一种特别值得包括中国等在内的多个亚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农民所特别关注的。秋年虫是一种以农作物为食的入侵性害虫。非洲在2016年首次发现了秋年虫，此后这种害虫就迅速蔓延至了撒哈拉以南几乎整个地区。最近印度也发现了，这是亚洲首次发现这种害虫。而当前各国间的贸易货物的往来十分的频繁，这也意味着秋年虫很可能会利用多种渠道入侵上述亚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的农作物当中。好，我们一起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张丽对此的报道。 秋年虫学名来自拉丁语，它起源于美洲。秋年虫于2016年初借助船只或飞机进入西非，此后它扇动翅膀横行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从一个国家扩散到40多个国家。这种昆虫最近在印度被发现，这是亚洲首次发现秋年虫。它能长距离飞行，能够进行长途迁徙。秋年虫还很高产，雌性蛾一生可产1000只卵。这些都说明秋年虫必将继续扩散。粮农组织秋年虫首席技术协调员艾伦表示，在亚洲，小规模农民耕种了该地区 80% 的农田，其中水稻和玉米是该地区生产和消费最多的谷物。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玉米生产国，而亚太地区则占世界水稻生产消费量的 90% 以上。如果秋年虫在亚洲蔓延，将会对当地 40% 农民的产量造成影响。 秋年虫主要食用玉米和水稻，这是亚洲主要的农作物。玉米和水稻加在一起，每年产出超过2亿公顷的谷物，因此十分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大部分的这些水稻和玉米都直接用于人类消费。亚洲各地的水稻和玉米生产者主要是小农生产者， 每个人只有一两公顷的作物，这将让局面更加脆弱，因为家庭依赖这些作物来确保粮食安全。因此这种新的害虫十分具有威胁性，因为农民不知道如何处理它。我们面临警告，这种害虫可能造成两种作物产量严重下降。 粮农组织表示，秋年虫并非不可预防，农民们需要知道如何鉴别秋年虫及其危害，知道其行为方式，了解如何监测秋年虫，以及学会鉴别管理秋年虫的最佳方式，以减少其影响。 从短期来看，政府和农民和研究组织必须迅速决定合适的应对方案，考虑农民的产量来管理秋年虫，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关心秋年虫问题，你可以看到许多在美洲使用的高新技术，玉米种植者尤其可以获得此类技术，包括杂交玉米或者是新一代的化学杀虫剂等。但在亚洲，由于玉米水稻生产经济，许多这些工具都无法获得，那里的生产者都不是像在美洲的那种典型的高产商业农民。像我所说的，这些农民都进行小规模种植，他们依赖谷物来自给自足，因此他们需要正规的教育和大众传播来走上一条可持续管理的道路。秋年虫将在亚洲出现，并一直在那里，无法被消灭。因此，农民必须学会管理它，必须通过立即的方法，那就是如何采取可持续、性价比高的行动来管理，并就此对农民展开教育。 So farmers have to learn to manage it. 艾伦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很多农民使用杀虫剂来消灭秋年虫，但这只是短期的应对方法，因为许多农民无法承受这一开销。 So we need sustainable solutions. 因此你需要可持续方案，为小农户找到真正可持续的方案是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问题。我们也从中美洲小农户的长期管理秋年虫的方法上吸取经验，这些农民面临的处境严格的来说可以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小农户。从长期来说，你需要对中期研究进行更多投资，农民可以采取一些方法需要进行测试和证实，因为我们不知道立即的方案是否能在亚洲产生效果。亚洲具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作物种类，因此我们将与农民一同做一些研究。同时，全球也出现了许多新型工具，包括生物农药，全球其他地方出现的方法也需要经过本地化进程来适应当地的情况。 艾伦表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粮农组织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帮助农民和政府更好地监控和减轻秋年虫的危害。很多这些举措在亚洲也同样适用。 The Asian farmer is not that different from the sub-Saharan African farmer. 其实，亚洲农民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农民没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们在小面积土地上种植，通常都是家庭生产，产量也较低，因此与非洲相似。比如说，保持作物多样性。许多传统作物生产系统通过混合系统来生产玉米或水稻，尤其是玉米。他们将玉米与瓜类和豆类作物以及木薯一起种植，这对管理秋年虫十分有利。原因有两个：第一，秋年虫不喜欢在种植着其他作物的农田产卵；第二，多样性加强了天地的存在水平，比如一些会消灭秋年虫的生物。如果你保持作物高度的多样性，就可以保持高水平的天敌存在。 在非洲，粮农组织在秋年虫刚被发现时就立刻采取了行动，包括召集专家分享有关秋年虫可持续管理的知识和经验，开发手机应用程序、网络平台、秋年虫风险地图等各种工具来建立预警、监测和反应机制，支持各国减轻虫害，制定行动方案和政策，以及为推广人员和农民提供培训。艾伦希望这些工具也可以为亚洲农民所用。 So definitely there we have two applications. One called the 我们有两个应用，一个叫秋年虫监测和早期预警系统，这十分有名，是用于在田间监测的应用。另一个是努鲁数码助手，通过机器学习识别秋年虫造成的损害，并与其他害虫造成的损害进行区别。通过机器学习系统，这一数码助手不仅支持多种语言服务，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建议。